下午的一点钟，欢迎大家如实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继续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出暑之后呢，气温逐渐下降，此时在起居方面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来适时的添减衣服。处暑节气正是处在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自然界的阳气呢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的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此时起居作息呢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要注意早睡早起。早睡呢可以避免秋天的肃杀之气，而早起有助于肺气的舒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一个真心假就是秋的玫瑰，对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但点上综合巧克力般加点，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牵强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把纯洁写是永远。笑着就是秋的眼泪，对一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熟成心脏多喝草多喜悦，多喝火草莓你都为我洗鞋。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恋爱的期待就这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期待就这甜蜜的心态，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期待就这甜蜜在心头，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 喜欢你没道理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潘多拉》当中，在2006年正式上线，由陈宇作词，梁思成作曲。该曲呢，由于小清新的唱法，备受各位听众的喜爱。唱歌呢是张韶涵的最爱，她坚守一年一定要出一张新专辑的原则，更期许自己能够在音乐上有更多的亮点。而这张张韶涵新专辑的音乐和企划方向，与以往呢可以说有着更大的突破和新鲜感。准备好跟张韶涵一起冒险吧，加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怀珠》。 已经伤心两方，试过家，黑夜年岁，还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沾着惆怅，真的再却伪装，愿赌服输一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撇一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相知旧情难忘，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让人飞，他的让人无畏，看冷眼对如今的罪， 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拧头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才会因为你真爱出的悲。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弘扬。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喝不着渴望，喝多了穿肠，长期不温火，胃出热泪滚烫，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 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了赌注，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曾误入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以及紫外线、放射线、刺眼的颜色和红外线等也会刺激到眼睛哦，让我们爱护眼睛。接下来来听好听的音乐，林凡什么都可以忘记。 爱给人呼吸的能力，说不清有什么的道理。 Oh shiny shiny shiny， 像太阳一样美丽，照亮我们的心情。什么都可以忘记，只愿你闪亮发亮的眼睛。你是我应该快乐的小秘密，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和你在一起。想要把所有甜蜜看起来永远不过期。专心的表情，哦，你是我变得温柔的小秘密，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和你在一起。想要把所有记忆紧握在晒黑的手心，什么都可以忘记，除了你说话专心的表情。哦，你是我变得温柔的小秘密，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和你在一起。想要把所有的记忆紧握在晒黑的手心。 我是看得见眼的场景 Lemon， 接下来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眼睛的保护。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每天起床之后或者是临睡前呢，我们要先闭目，同时呢双手掌相互揉搓，等到手掌发热发烫，立即呢将双手掌附在双眼上，待热感不明显的时候再如法重试一次，每日如此循环14次。此法呢有通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哦，那不妨一试。那接下来让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你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地帮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幸福值得去炫耀， 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等你转身走开，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幸福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的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甜蜜，

这人是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明了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但是我的残酷舍不得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你不再想念，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心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世界，因为 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那当眼睛遇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呢？建议呢，不要盲目的去滴眼药水，进行相应生活上的调节，都可以明显的改善症状。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呢，还有多种的医疗手段可以采用哦，避免长时间连续的操作电脑手机。另外要注意中间休息，通常呢连续操作一小时，休息5到10分钟，使得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荧光屏，这样可以使得颈部的肌肉轻松，并且呢能够使得眼球暴露于空气当中的面积减小到最低。另外呢，眼睛和电脑荧光屏的距离呢要保持在60厘米以上，周围环境的光线要柔和，电脑荧光屏的亮度要适当。另外桌椅的高度要和电脑高度匹配哦。好音乐不断，有请金文琪，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安心着，笑着哭着都 前世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就是有风雨时雨，争不过朝夕，永远就往昔，逃走了青丝，全留住一段秘密。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的和我一起看一眼风景。 坚强。

两点钟了，欢迎各位在第二时段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那接下来要提示各位，最近的气候变数较大哦，雨前气温偏热，而雨后呢气温就偏凉，易引发人的风寒或者是风热感冒。譬如说 Lemon 最近一直是被感冒所困扰，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发病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及时的用食物疗法来恢复身体的平衡哦。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周杰伦《开不了口》。 在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象的睡不着，最古董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想象想象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人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我唱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爱在送到你去再别了我，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我一定会不顾着你也懂你想，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后悔没让你知道，安静的听你撒娇跟你睡着一直到老，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就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整个心悬在半空，我只能够远远看着，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是一首蕴含动人情感的歌曲，在 R&B 的骨架当中加重节奏，加上流畅的说唱以及古典前奏，充分地体现了周杰伦能够在音乐上自在地展现多样化和多变化，以及拥有足够的能力掌握各种音乐形态。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周杰伦扮演一名宇航员，但是却不幸意外身亡，之后呢又经历了犹如电影《第六感生死恋》当中天人永隔的无奈。好歌不断，接下来听到的是蔡依林《桃花源》。 把深邃的孤独突然间的体悟，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不满花瓣的人谁能保护青春未填的湖，就算只是带着肩膀厚大的幸福，那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都想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我的恋爱在冒险，开启浪漫又冒险的时光，终点是情人们发现这爱情新的造化了，风景是你的造化了，寻找传说里不到一样的天，就算最后被人了不自信熟悉的孤独突然间的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不满花瓣的人谁能保护青春未填的湖，就算只是带着肩膀厚大的幸福，那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都想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光，终点是情人们发现这爱情新的造化了，风景是你的造化了，寻找传说里不到一样的天，就算最后被人落有点咸，那头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大在眼前，美丽的一眼相信不再能看见，你只是大卫的不成全、oh! 这是我的恋爱的冒险，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光，终点是情人们发现这爱情新的造化了，风景是你的造化了，寻找那张可能最重要的脸，不管花多久时间，浪漫又危险的时间，终点是情人们发现真爱情绪的造化了，风景是你的造化了，寻找传说里不到一样的天，就算最后被人落不自信 开始动，让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陪你不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击败 ABC 动人民发色节奏就停了下来，很闹的小酷酷的调调是什么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走，跟着我走， 歌声多亲切，敏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给更多的 rock， 给更多的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想要开始 go， 现在是14:14。

起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葡萄酒的外观呢，包括几个元素，包括像色调、色深、澄清度等。酒液光亮清澈的深红宝石色的葡萄酒很可能会来自新世界的葡萄酒产区，而这种酒呢，可以搭配风格活泼明朗的音乐，如一些流行歌曲。如果葡萄酒呈现出了石榴红色，略微的暗淡，它很可能是一款陈酿时间达十年的旧世界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适合来搭配那些带些忧郁气质或者是颇具诗意的乡村音乐。接下来我们让好音乐伴你一路同行，李佳薇，别来无恙。 暗夜里飘荡，多少痴心妄想，戒不掉感伤，锁进回忆的百宝箱。人总是奢望，是满装，是为了梦一场，离开安稳的胸膛，颠簸流浪。别笑我荒唐，梦太难舍难忘，想前往天堂，要先穿越惊涛骇浪。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让心痛到无法原谅。凭什么对月盼望？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别来无恙。你别用误会和坦荡陪我为爱疯狂。你别让别笑我荒唐，梦太难舍难忘，想前往天堂，要先穿越惊涛骇浪。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让心痛到无法原谅。凭什么对爱盼望？你别 我的天地灵山，成为我的

是什么？似刀飞刀成云朵，爱的汹涌来不及闪躲，我却为他坠落。梦里我泪花落几回，心软弱了逃避是非，天地是我心碎，梦醒了我张开双臂，只愿为爱勇敢一点不后退。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有谁能看穿我的笑脸，生活的瞬间坚决，空间的爱恋，我给的一切。机会，心软弱，甘愿了逃避是非。潜意识我心碎，梦醒了，我醒了，张开双臂，只愿为爱勇敢一点，不后退。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有谁能看穿我的笑脸，生活的瞬间寂寞却伴着我缠绵，你走的坚决不后悔。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汹涌来不及闪躲，我却为他坠落。 这里依然是为你带来好音乐的远眺夜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香气较淡的葡萄酒呢，适合来搭配低分贝的音乐，而香气浓郁的葡萄酒呢，则适合搭配高分贝的音乐。具有红色水果和金银花类花朵香气的葡萄酒，适合搭配风格活泼、具有大量的弦乐器和号角声的音乐。具有深色水果和紫罗兰类花朵香气的葡萄酒呢，适合来搭配含有较多的低音元素的音乐。你做到了吗？不妨一试。接下来，让好音乐不断。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女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